九色鹿。恒河旁边住着一头鹿，它的毛有九种颜色，它的脚像雪一样白。九色鹿每天到河边吃草喝水，这儿有它的一个好朋友，那是一只乌鸦。有一天，河里飘下来一个人，一会儿沉下去，一会儿浮上来，他哇哇大叫：“老天，救救我吧！”九色鹿听到了，赶快跑到河边，不顾危险跳进河里去，对那个人说：“快快快，骑到我的背上来，双手抓住我的脚。”就这样，九色鹿把那个人救上岸来了。那个人绕着九色鹿走了三圈，跪在地上磕了个头说：“恩人呐，你救了我的命，让我留在这儿，每天给您割草打水吧。”九色鹿摇摇头说：“我救你不是为了叫你谢我，也不是为了叫你给我做事儿，你回去吧，只要你不告诉人家我住在这儿就行了。”那个人说：“一定一定，我怎么也不告诉人家。”说完话就回去了。这个国家的王后一天夜里做了个奇怪的梦，看见一头鹿，它的毛有九种颜色，它的脚像雪一样白。他醒来对国王说：“我要九色鹿，拿它的皮做坐垫，您快给我找来，要不我就要死了。”国王告诉全国的老百姓，谁能找到九色鹿就分给他半个国家，赏他金波盛满的银粒，银波盛满的金粒。可是谁也没见过九色鹿，谁也不知道九色鹿在哪儿。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九色鹿救了他的那个人知道。他想，这下可好了，我可以有金波盛满的银粒，银波盛满的金粒，还分到半个国家呢。他跑到王宫里去向国王报告：“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，您带上兵马跟了我去捉吧。”国王听了很高兴，立刻坐上车子，带了兵马，跟着那个人一直朝恒河边跑去。这天，九色鹿正伏在地上打瞌睡，他的好朋友就是那只乌鸦，站在树枝上，看见远远地奔来一队兵马，急忙飞到九色鹿的头上，用嘴啄了啄他的耳朵，对他说：“快跑快跑，一队兵马来了，怕是来捉你的呢。”九色鹿站起来，撒开腿就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他已经让国王的兵马团团围住了。国王的士兵拉满了弓，要射九色鹿。九色鹿说：“你们别射我，我自己去见国王，我还有话对他说哩。”九色鹿跑到国王跟前，对他说：“国王，是谁告诉您我在这儿的呢？”国王指着那个人说：“就是他。”九色鹿流着眼泪说：“原来是他，原来是他，我不顾危险从恒河里把他救上来，他答应我不告诉人家我住在这儿。”国王听了九色鹿的话，心里非常生气，问那个人：“九色鹿救了你，你为什么反而要害他呢？”那个人说不出话来。国王叫他的士兵让开一条路，把九色鹿放了，并且下了个命令，以后谁也不许来捉九色鹿。那个人呢，他没有拿到金波城的银粒和银波城的金粒，也没有分到半个国家。国王叫士兵把他绑起来，扔到恒河里去了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